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29集《坠亡领取》一。沈信夫妇这般大张旗鼓的回京，沈庙还在名气的朝贡宴当着满朝文武大出风头，众人议论纷纷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原来的威武大将军府。威武大将军都不在了，原先的将军府早已摘下了牌匾，换上了沈府。当初沈信被贬职离京的时候，沈家人不仅没有雪中送炭，还在关键时候提出分家，要和沈信划清楚关系。如今沈信重新得文惠帝的器重，不管文惠帝打的是什么主意，外人看沈家总是有些幸灾乐祸。至于沈家自己，自然就更是苦果往肚里咽了。荣景堂内，沈老夫人坐在正坐的榻上，榻上的毛皮是当初沈信还在时从西北猎的狼皮，因着时日隔得太久，被磨得边都有些平了。从前每年沈信回京都会给沈老夫人带些西北打猎猎来的兽皮，那是定京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如今沈信不再送兽皮，沈老夫人便也只能用着从前的旧货。而荣锦堂也不复往日那般精致华贵，就连隔断上摆着的装饰品也少了许多。沈信当初因着皇帝赏赐不断，连带着整个省府都过得滋润，如今没了沈信帮衬，陈若秋掌管管家大权，日子过得就有些捉襟见肘起来。 老三家的近来是越来越过分。 沈老夫人喝了一口深茶，脸皮几乎都要皱在一起，她道， 眼见着冬日要到，昨日让他去找裁缝给我做件毛披风，也是推推拉拉，这家当的银子全落他自己口袋里了。 身后的丫鬟小心翼翼地给沈老夫人揉着肩，低着头不曾说话。如今沈老夫人脾气越发的喜怒无常，自从一年前沈元柏因为得了天花而夭折后，沈老夫人就时常发脾气。沈元柏的夭折是沈家如今都不能说的痛。一年前定京城竟是断断续续出现了不少染了天花的人，虽然最后控制了下来，也止住了疫情传播，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可终究还是死了一些人。很不幸，沈元柏就是其中之一。沈家二房中原先沈贵有两个儿子，沈元已经死在刽子手的刀下，原本还有一个沈元柏可以依仗，沈元柏一死，沈贵整个人都疯了。沈婉莹更是在沈元柏死后自己拿腰带悬了梁吊死在院子中。沈婉莹死后，沈贵开始疯狂地纳妾他女人进屋，可一年半载都没有动静。后来沈老夫人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寻了大夫来给沈贵看，大夫说沈贵是服了绝子药的，伤了子孙根，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子嗣了。沈老夫人听完就晕了过去，沈贵也傻了。沈贵查来查去，却是查到了死去的任婉云身上。任婉云曾经给沈贵下过绝子药，目的便是为了保住沈元柏的嫡子地位，谁知道沈元柏命里注定有这么一劫。任婉云死了，沈贵自然不可能拿他怎么样。原先的二房里，沈贵留下的子嗣便只剩下沈东陵一人。沈东陵倒是因此水涨船高，万姨娘摇身一变成了为沈贵生下孩子的唯一一人。沈贵自从知道自己这辈子绝后以后，在仕途上也无心上进了，连个传宗接代的人都没有，便是正下金山银山又有什么意思？于是整日花天酒地，好不热闹。二房是再不可能生下子嗣的，于是沈老夫人只得将目光转向三房沈万的头上。沈万倒是没有被灌下绝子药， 奈何陈若秋把沈万的心困得死死的。便是沈老夫人早年间塞给沈万的两个通房，到了如今在三房也不过是个摆设。沈老夫人开口道， 不仅管家管得一塌糊涂，还善妒，说是书匠门第养出来的大家闺秀，也不知是从哪里学的小门小户的形式，下作的风格，不想着为夫君开枝散叶，只晓得用些狐媚手段，如今三方没有嫡子，也不知是在打什么主意。 张妈妈说道， 嗨，老夫人何必生气，三爷这是如今还不晓得别的姑娘的好，三爷长情得很，本过上几日那几个新买的姑娘到了，老夫人送两位去三爷跟前儿，都是如花似玉的年纪，三爷自然就会晓得其中的好了。 沈老夫人托人去买了扬州瘦马，对于沈万这样的人，空有美貌怕是也不能笼络住沈万的心。陈若秋不也是凭着学的诗情画意才让沈万对他刮目相看，那些扬州瘦马都是从小就开始调教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模样更是顶顶好，没有男人不爱的。沈老夫人就不相信沈万到底也是个男人就能不贪口鲜，陈若秋就是再好那也上了年纪， 一个个都惹我生气。 沈老夫人不悦道， 就连秋姐儿也不知打哪儿学的，跟他娘一样心气儿高得很，给他说了这么多人家，个个都是富贵殷实，愣是一个也瞧不上，莫非还想着嫁皇子不成？ 张妈妈皱了皱眉，沈老夫人这口无遮拦的习惯愣是一点也未曾变化，她陪笑道， 哎，二小姐生得好，只怕三爷心中也有决断，想嫁二小姐留着给好人家呢。 留来留去留成仇。 沈老夫人冷哼一声， 哼，瞧着吧，我倒要看看老三家的能给秋姐寻门怎样的亲事。 秋水院中，陈若秋按了按额头，他的贴身丫鬟诗情说道， 夫人，奴婢去荣锦堂打听过了，老夫人果真是为了三老爷寻了几个扬州瘦马，过几日就送到府里来了，夫人，老夫人这是在打您的脸呢。 陈若秋闭了闭眼，猛地将桌上的书本一下子全部扶到地上，噼里啪啦的一阵响动惊得屋里的丫鬟大气也不敢出一声。纵然在沈万面前陈若秋还是如同从前一般温柔体贴，可是下人们却清楚地感觉到三夫人陈若秋这两年来性子是越发的凶厉了，大约是因为掌管着宫中，要平复各房之间的银两，沈老夫人又喜奢侈，陈若秋没少贴补自己的银子进去。从前他不食人间烟火，自然可以过得修身养性，如今俗世缠身，便是觉得每日都乱成一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没有子嗣。他冷声道， 这老不死的卖瘦马给儿子，真是不知廉耻到了极致。 若是沈万在场，只怕要惊掉下巴。温柔婉约，连说话的声音都永远和风细雨的人，如今竟然说话如此难听。华裔开口道， 夫人就是太好心了，照这样下去，老夫人迟早是会给老爷房里塞人的。 陈若秋吸了口气，转眼看向诗情和华裔两个丫鬟，这是他提拔上来的贴身丫鬟，如今年华正好十八九岁的年纪，如同饱满的果子，浑身上下都是蜜糖一般的气息，这一般的娇美。他勾起唇说道， 老夫人真是老糊涂了，真要给咱们院子里三女人，何必去外头寻那些不干不净的人，什么来历都不清楚，也不怕坏了门风，倒不如从身边寻些干净乖巧的，用着还放心，伺候着也舒心，我瞧着你们二人也不错。 话虽然说得温柔，眼神却凌厉得很， 两个丫鬟吓了一跳，连忙跪下身去，说道： 奴婢们不敢，奴婢只想一心一意地伺候夫人，万万不敢有别的想法。 陈若秋低头看了他们一会儿，两个丫鬟吓得腿都有些发抖，他这才淡淡地说道： 起来吧，你们既然不愿，我断没有强人所难的道理。 多谢夫人。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